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384集《黑风城》。开封府的书房大门紧闭，所有人都聚在一起，桌上放着那一幅白灵儿的画像。 哇，真的好像啊。 那什么，你确定你是你爹娘亲生的，不是捡的？ 包岩盯着那画像看得啧啧称奇，庞玉就凑到白玉堂身边问了一句，白玉堂看了他一眼，庞玉惊得赶紧躲包岩身后了。 玉堂是他娘亲生的，从怀胎到生出来，我全程都在附近。 白玉堂瞧了瞧天尊，以前他一直以为自己只是碰巧在三岁那年遇到了天尊，其实后来才知道，天尊在他出生前三年起就住在映雪宫附近了，等着他出生到他三岁，足足六年才跑去跟陆雪儿要的。陆雪儿得知天尊想要收白玉堂为徒的时候，就知道自己这儿子将来一定了不得，二话不说就把儿子塞给天尊了。 其实人有相似，如果真正那个玉儿还活着，倒也未必能长得和他娘那么像。 也对，总会受一点父亲血统的影响的吧。 这倒是，我目前为止还没见过哪个儿子能和娘像成这样的。 展昭自从皇宫回来之后就一直有些忧心，见众人都准备北上的行李物品了，外头闹哄哄的，他就更有些不安了。 其实这计划真的可行吗？万一轩辕杰不相信呢？ 众人都皱眉，也不是没这个可能。 当年在山里发生了什么事也的确是没人知道，如果当时他找到了他儿子的尸体，或者是看到儿子也死了，那就穿帮了。 众人都点头，毕竟轩辕杰的经历连轩辕破都是后来听说，谁都没亲眼看到过，但是轩辕杰的残暴和阴险毒辣却是世人皆知的，他是受了多大的刺激，或者遇到了什么怪事儿，怎么就从一个温和的好人变成了一个嗜血的狂魔暴君呢？ 本府这几天找人打听了一下北海的情况，还真是触目惊心呐。 怎么了？ 轩辕杰平均每年要杀掉上万人，还不算奴役劳役累死的那些，每年纳妃上百人，几乎两三天就换一个，能活下来的只有不到一半。 妈耶，这家伙比当年夏桀商纣还不靠谱啊。 杀了他比什么都管用吧，不如直接做掉他来得好些。 也对啊，这种人活着也是祸害。 根据调查，每年都有很多人企图暗杀轩辕杰，但都无功而返。北海的百姓都恨死他，可就是杀不了他。据说轩辕杰功夫奇高，而且不死之身。 这么神？ 要不然我去吧。 这个可行。 可是轩辕杰子嗣众多，而且据说有不少也是厉害角色，残暴程度不输给他们的爹，一旦妖帝突然死了，那几个封地的郡王必定不肯甘做小国国君，因为一旦成为一盘散沙，结果不是被外族吞并，就是自己灭亡，于是结果只能是两个， 内战或者团结起来再出一个妖帝，暗杀恐怕是不可取啊。而且万一暗杀失败，可能会加快他进攻中原的计划。 其实这计划也并非是不可行。 怎么说？ 我未必需要骗他，也不需要编造什么假身份。按照轩辕破说的，只需要让他看到我，之后的发展就看轩辕杰想要我做什么了。如果他认定我是他儿子，就算我说自己不是，他也会觉得是。可如果他不认为我是他儿子，也最多觉得我有些像，大不了无视我呗，我不需要主动去靠近他。 的确如此，以不变应万变， 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。不要紧，大不了爷跟他打一仗， 就算西夏和辽国加上北海的兵马都凑在一起，未必见得能赢我。更何况西夏和辽还没全听他的呢，可以从这儿下手。 能不打仗就最好啊，刀枪无眼，到时候一旦兵戎相见，死伤就要以万计，伤元气啊。 众人都点头。当天夜里，众人收拾妥当，准备好好睡一觉，天不亮就偷偷出开封府，启程赶往西北。此行几乎是保密的，赵普的人马邹良已经先行运上船走水路了，而包拯他们也准备出了开封之后坐船离开。夜深人静，展昭拖着脸坐在院子里发呆，白玉堂洗漱完后走了出来。 猫儿，明早还要早起赶路。 展昭回头看了白玉堂一眼，白玉堂知道他担心，走过去坐在他身边。 怎么了？ 眼皮跳。 展昭捂着左眼。 左眼跳财，右眼跳灾，财到了。 我娘从小就跟我说，左凶右吉。 等你右眼跳的时候，再说左凶右吉吧。 哦， 你也不用太担心，就算真的要我混进皇宫去假装皇子，也不见得就会有多危险。 这轩辕杰吧，前半生很可怜，后半生很可恶，好好的一个皇帝，搞得爱妻爱子都惨死，最奇怪的竟然是自己成了魔，回去之后杀了那么多人。 若是真让此人打进来统治了中原，那结果可想而知。换做你的话，你也会去的吧？ 嗯，所以我陪你去。 你陪我去？ 是啊，如果他真当你是儿子拽你进宫，你就顺便把我拽上。 说你是谁啊？儿媳妇儿。 说正经的。 你要是能跟我一起去，自然是好。 他要是要给你弄个太子妃什么的，怎么办？ 白玉堂失笑，伸手捏了捏展昭的鼻子。 那就说要你。 那成亲的时候你该盖头。 白玉堂愣了愣，良久才开口。 你想跟我成亲啊？ 只要你肯盖盖头。 白玉堂有些欣喜，又很是无语。 你纠结那盖头干嘛？ 你盖。 要不咱俩都别盖。 那不行，你盖。 那咱俩一起盖吧。 那看不见路会撞墙吧。 白玉堂觉得展昭心情好了不少，他也没那么紧张了。他其实倒是不怕这次会遇到危险，就怕把握不了局面，到时候别弄巧成拙，万一真打起仗来生灵涂炭，那就糟糕了。不过如果真能阻止一场战乱，还真是不妨一试。次日鸡鸣时分，众人都起了床，一起上马车，从后门出发，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开封府。此行除了开封府的人之外，太师依然跟着一起走，关键时刻还是需要他的。特别是这次，如果白玉堂成功进入皇宫，就免不了涉足宫廷斗争。对于这方面，白玉堂是一点经验都没有的，就算加上个展昭，那也是白搭，太师是绝对必要的存在。天尊和阴侯也跟去，他俩负责帮忙传个话，他俩轻功好，出入皇宫也方便。当然了，目前八字还没一撇，一切都还要到了北海之后，看轩辕杰见到白玉堂之后的反应再做定夺。众人一路赶往黑风城，路上没有耽搁，很快到了西北要塞。众人在中原总听人说黑风城，到了才发现这黑风城根本不只是一座城堡或者城池那么简单，那是座横亘整个边关的要塞，简直就是一座屹立在大宋西北边境的巨大屏障。黑风城的规模不比开封府小， 城墙都呈现黑色，高耸入云，一道一道的城门和城楼根据地势分布，城楼上站岗的兵将们有规律地换着班。黑风城外方圆十几里是没有人烟的，因此若是有人想要偷袭，一眼就能看到，每一道城墙都是守卫森严。众人通过几道关隘，终于到了黑风城的城门口。护城河上吊桥放下，城门打开，里边一队人马迎了出来，最前面的一匹白马上坐着一个白袍的武将，看着很是儒雅，30多岁的年纪，面善，很稳重的感觉。那人身后跟着的是欧阳少征和龙桥广。不用问了，这位白袍将就是赵家军二把手副将贺一航。据说这贺一航人很婆嘛，虽然不像龙桥广那么啰嗦，不过十分细致，且此人极为低调，一般人都知道有他这个副将存在，却都不知他究竟有什么特色。赵普手下几员大将都是了不起的人物，欧阳少征是先锋官，性格乖张外放，打起仗来近乎癫狂，是个很提振士气的人。邹良为人冷酷，但是武功极高且狠厉，是个能震慑住敌军的存在。龙桥广嘻嘻哈哈的，似乎没什么正形，但是武艺高强且善用重功，往往百米之外就干掉了对方的将军，都不用打仗。倒是这个贺一航，最常做的就是守城、后援、送粮、接应之类的工作，还有就是给赵普打杂。至于他究竟是怎么个厉害法，没人知道。众人看到这位看起来和和气气的贺一航，还真有些好奇，赵普究竟干嘛让他做二把手呢？但在场众人也没人会轻视他，毕竟这是赵家军四大名将之一，而且欧阳少征、邹良和龙桥广似乎也很听他的，能让这三个人听话可不容易，应该是锋芒内敛的类型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